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向往远方，可能想要寻找些什么，又或者是为了丢掉另外一个人的影子，所以我们翻山越岭，我们想当一片没有名字的云。但是旅行过后并不能够真正改变什么，烦恼依然还存在，也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处境。只是如果生命是一本书，旅行就是一张夹在书里面的明信片，它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处境，但是改变的是我们的心境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出去看一看是为了更好的回到生活当中吧。 宽厚肩膀，手指感情如手掌，笑声像大海，眼神里有阳光。我想象你一定就是这样，还没出现就已对你爱恋，还没遇见就先有 翅膀。

这样可能只会徒增别人的烦恼，别人也没有办法真正帮你什么。当你一个人扛过去，一个人走过所有的艰难险阻，你一定会感激当初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的自己的。就让我们相互鼓励着继续加油吧。 我的天。 看到一个段子，说世界上最痛苦的三角恋就是我爱食物，脂肪爱我。有人说一天到晚把我爱什么我爱什么挂在嘴边的人很幼稚，但是千万不要嫌一个女生幼稚，她要是不喜欢你的话，可能会比你妈妈都更成熟，也不一定。 晓得，无论你说的多么温和，某一些难解的隔阂，把爱伤害了，那多不值得。没什么好怪的，我已经发力继续拉扯。没有谁非爱谁不可，就算变心了也非罪不可赦，他只是最最无辜的第三者，就算他消失此刻告诉我能得回什么呢，责怪他又凭什么呢，他只是无意闯入的第三者，我们之间的困难在他出现之前就有了，虽然我愤怒，但是我明白的，把过错让他去背着，那是不对的。听着，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，我不妒忌你们快乐，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，他还是不错的，我们的选择不是巧合，你用青春大胆假设，我却将失去过程一种获得，听着，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，我不妒忌你们快乐，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， 我一不高兴呢，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打碎了东西，修好了继续用，好不好？不好。再买一个新的，好不好？也不好。碎片扔了，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也不好。那我想要什么呢？我就想要它从来没有碎过，希望我的生活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撞击，希望我的记忆平滑，没有褶皱，我没有因为它产生过任何的情绪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所以什么都不好，什么都不行了。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说不清楚，谁又说得清楚呢？

一次选择，我想我还是会把手让你紧握，快乐地陪你去坎坷。就算有天变落魄，就算你老得不能动，我想我还是会挽着你看日落。你的心疼在泪光中，嘴巴上彼此嫌麻烦，眼神中关怀那么满，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。在人前从来不浪漫，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。最懂的人最暖的伴， 嘿、hey, 晚上十一点，我是九六九主播亚文。结束了一天的喧哗，让心灵